以下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今日我们的正道经文的信息是藉着张美芳牧师和我们分享，个题目是忧虑灵单祷告 Just Pray。 有请张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是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今天我们是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信道行道之祷告， 信道行道的祷告。 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呢， 耶稣在地上的日子 是最多教导门徒的，是什么呢？ 最多教导门徒的是什么呢？ 不是怎样查经， 不是怎样查经， 不是怎样传福音， 不是怎样传福音， 不是怎样行善， 不是怎样行善， 而是他身体力行地去教门徒学祷告， 是他身体力行地教门徒学祷告。 所以要信道行道的第一步呢， 所以信道行道的第一步呢， 就要向神祷告， 就是向神祷告。 因为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得力的源头， 因为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得力的源头， 也都是我们面对弯曲世代的良方， 也是我们面对暴谋世代的良方。 在这个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这里这样说，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 privilege， 所以 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 所以我们现在就让我们使用这个特权， 我们就用这个特权 来到神的面前， 来神的面前 听他的话之前， 听他的话之前， 我们就向他祷告， 我们就向他祷告， 求他将属灵的眼睛给我们看得明白， 就求他给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得明白， 给我们属天的耳朵听得清楚， 给我们属天的耳朵听得清楚。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父， 因为你是我们的父， 你拣选我们， 你拣选我们， 你赐给我们很多的福气， 你赐给我们很多的福气，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求你将你的话语今天赐给我们， 求你将你的话语今天赐给我们， 洁净孩子的口， 洁净孩子的口， 成为你恩言的出口， 成为你恩言的出口， 叫听的人， 叫听的人 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 生命改变， 生命改变， 被神你去建立他们一个丰盛的生命， 被神建立一个丰盛的生命。 祷告奉主名求， 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 阿门。 好，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 虽然只是两节经文， 虽然只是两节的经文， 但是一个非常之安慰的金句， 是非常安慰的金句。 我们一起读一次， 我们一起来念。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是，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 中文翻译得非常之好， 中文翻译得很好。 因为一无挂虑的意思呢， 因为一无挂虑的意思呢， 英文就是翻希伯来 希腊文的希腊文的翻译呢， nothing be anxious about， 即系冇嘢你要去忧虑， 就是没有事情你要忧虑的。 其实呢 anxiety 即系忧虑、挂虑、焦虑。 其实呢 anxiety 就是忧虑、挂虑跟焦虑。 是现代人的头号致病源来的， 就是现代人的头号致病源， 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神经、心理、生理很多的病发， 直接影响我们的 神经、心理、生理很多的 病因。 根据 Mayo Clinic 一个美国的癌症医院的调查， 根据一个美国癌症医院的调查， 80-85% 的个案都是因为忧虑有关的， 80-85% 的都是跟忧虑有关的， 特别是抑郁症 Depression， 特别是抑郁症。 咁咧喺生理方面咧， 在生理方面 会导致到心脏病啊， 即系会影响到心脏病、 癌病啦、 癌症、 关节炎啦、 关节炎、 肠胃溃疡啦、 肠胃溃疡， 甚至乎咧会预走，即系 预做 预药啦， 预药 吓，甚至暴力啦、 暴力、 自杀倾向啦、 自杀倾向。 嗱喺美国咧，大约有2500万人咧，系因为压力、焦虑引致到高血压嘅。 在美国大概有2500万人是因为焦虑引起压力的。 高血压。 高血压。 嗯，而且咧，仲系每年以100万人嘅咁嘅增加。 而且每年是按照100万人这样能增加的。 啊，同埋咧有800万人咧会有呢个胃溃疡， 800万人有胃溃疡， 你哋有冇份啊？ 啊，我试过。 咁咧仲有2亿3000万人啊！ 2亿3000万人， 即系230个 million 嘅人咧，每年服用抗抑郁药。 哇，每年要吃那个抗抑郁药。 希望我哋當中你唔需要食呢種藥。 當中沒有人需要吃這種藥。 但係我哋究竟憂慮啲乜嘢？ 我們憂慮什麼呢？ 嚇！哇，好多啦。 很多啊。 我俾三大憂慮。 三大的憂慮。 第一個。 第一。 健康啦。 健康。係嘛？ 特別我哋年開始年紀慢慢大啦。 特別是我們年紀比較大一點，開始大的時候。 即係會唔會擔心好似牧師咁啊一樣有？ 擔心好像牧師一樣 有癌症、癌病啊？ 有癌症， 或者有老人痴呆啊？ 有老人 痴呆、 呆啊，痴呆症 啊，仲有帕金遜病、 帕金遜病， 係啊，咁樣啊，咁啊，哇！如果將來要入療養院、老人院點算咧？ 將來要進老人院跟老人院怎麼辦？ 咁睇醫生又唔識講英文。 去看大夫也不懂得看讲英语。 入到医院，边个嚟照顾咧？ 来到医院，谁照顾呢？ 年轻啲又会担心爸爸妈， 年 纪大啦， 会担心父母年纪大了。 咁多病， 这么多病， 我点照顾佢哋咧？ 我怎么照顾他们？ 系嘛？ 怎么办？ 系咪你个问题啊？ 是不是你的问题啊？ 第二个， 第二个 问题咩咧？经济啊， 经济， 系啦 ，yes。 哇，要养间屋咁大。但多少開支點樣呢？ 房子又大了，有很多開銷。 係啊，突然間車又壞啊， 車又壞了， 牙又爛啊， 一拉破了， 冇錢整啊， 沒錢去維修， 仲慘，突然間失業添， 哎，失業了怎麼辦？ 生意又差咗喎， 生意又差了， 好擔心啊， 很擔心。 啊，仔女入學，啲學費又貴。 孩子入學，學費又貴。 醫療保險又貴， 醫療保險又貴， 好沉重啊。 很沉重， 最惨退休又冇钱， 退休又没钱， 点办？ 怎么办？ 吓，买屋定系租屋好咧？ 买房子还是租房子好呢？ 啊，系咪你个问题？ 是不是你的问题啊？ 可能系第三大忧虑啊！ 第三大的忧虑， 仔女啊， 子女， 哎呀， 怎么办？ 担心佢哋啲功课追唔追得上咧？ 他们的功课能不能追得上？ 会唔会学坏咧？ 会不会学坏呢？ 吸毒啊， 吸毒， 搞性关系啊， 搞性关系， 成日玩游戏机啊， 玩游戏机 啊，玩枪啊， 玩枪 啊，会不会入间好嘅大学呢？ 会不会能进大学，好的大学？ 读完大学能不能够搵份理想嘅工作呢？ 能不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搵到工作嫁唔嫁到个好老公啊？娶老婆咧？ 娶得好的老婆， 系咪基督徒嚟嘅咧？ 是不是基督徒啊？ 啲仔女使唔使我凑嘅咧？ 他们的儿女要不要我带呢？ 哇，有排担心啊！ 真是担心很多东西。 我相信我哋每一日如果要孭住咁多嘅忧虑过日子嘅话， 我们每天要过的要背着这么多的忧虑过日子的话， 肯定我哋会有忧郁症。 肯定我们有抑郁症。 所以今日保罗俾我哋开咗一条灵单。 所以今天保罗给我们开了一条灵单， 就是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藉着祷告， 只要凡事藉着祷告， Don't worry, just pray， 不要担心，祷告。 那我们会想了， 我们就想了， 保罗你就讲得简单轻松， 保罗你就说得简单轻松了， 你又没家庭， 你没家庭， 没负担， 没负担， 没老婆没仔女， 没老婆没儿女， 又未老， 又还没老， 当然不用担心了， 你当然不用担心了。 但如果我们明白， 如果我们明白 使徒保罗当时处身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你就知道， 如果我们知道他当时处身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话， 原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 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 他是坐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他是坐在罗马的监狱里头， 他正在等待凯撒大帝的审判， 正在等待凯撒大帝的审判。 他被囚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传主耶稣福音， 他 被囚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罗马王就恐怕他煽动群众啊，搞乱国家， 罗马王怕他煽动群众，搅混了国家。 咁一旦定罪咧，佢就会立即处死嘅。 如果他定罪了，他就会马上处死了。 佢处身喺一个自身难保咁嘅处境。 他是在一个自身难保的情况。 佢仲听到腓立比教会啲弟兄姊妹咧有好多逼迫。 还有他听见教会有很多的逼迫， 所以佢写信咧去鼓励佢哋。 所以他写信去鼓励他们。 要喜乐。 要喜乐。 唔好担心， 不要担心。 佢话你应当一无挂虑啊， 应当一无挂虑啊。 嗱 ，nothing be anxious about 咧，原来 anxious 呢个希腊文呢个字系指咩咧 ？anxious 这个希腊文的字是说什么呢？ 系话只要我哋嘅思想同我哋个整个人咧都被分成呢个碎片啊。 希腊文这个字就是我们思想跟我们整个人都会分成碎片， 碎片散晒啊， 都散掉了。 你有冇呢种咁嘅经验啊？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哇，好多嘢谂唔掂啊！ 很多东西在思考都想不通， 成个人都崩溃啊！ 崩溃啦！ 耶稣讲啊， 耶稣说， 都要马大讲啊， 对马太说， 马大呢个家姐讲咩啊？佢话你为好多事思虑烦扰啊！ 他对他这个马大姐姐说：“她说你为很多事情思虑烦扰， 但是呢你又留意喎、 哦。但你要留意啊、哦， 这个 anxious 这个字，忧虑这个字呢， 忧虑这个字 有时跟 concern 即系关心这个字呢通用喎、 哦。跟关心这个字是通用的。 所以呢， 所以 当我哋发生咩事，唔使理啦，唔使担心啦。 我们说发生什么事不用理啦，不用担心啦。 神会搞掂噶啦， 神会搞定的。 嗱，呢一种咧就未必等于你有信心。 这种不等于你有信心， 可能只系粗心啫。 只是粗心， 因为你完全唔计划、唔打算、唔预备嘅。 因为你完全不计划、不打算、不预备。 下一次咧，我就会讲。什么是信心的祷告的时候再详细解释这个。 我会说什么是信心的祷告再详细的说。 但是保罗命令我们 nothing be anxious about 是没有一样东西是要叫我们忧虑的。 保罗说不要担心 没有一项东西要我们忧虑的。 这个是零容忍、啊。 这个是零容忍。 即是 no allowance 给这些忧虑。 一点都不能容忍这个忧虑。 为什么？ 为什么？ 原来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呢， 对于基督徒来说， 忧虑是罪来的。 忧虑是罪来的。 你有忧虑， 你有忧虑， 就代表你不信神， 等于你不信神。 所以忧虑是罪， 忧虑等于罪。 当主耶稣和门徒在加利利湖的船上面的时候， 当主耶稣跟门徒在加利利湖的船上面的时候， 当时突然翻起大风浪， 当时突然翻起大风浪， 甚至呢啲船呢都俾啲波浪翻过 嚟，给波浪翻掉了。 耶稣呢就喺船尾嗰度瞓着觉啊！ 耶稣在船尾的时候睡觉的地方睡觉， 门徒呢就当时惊到要死啊！ 门徒当时怕得要命啊！ 生命有关啊！ 生命有关啊！ 边个唔担心啊？ 谁不担心？ 咁佢哋就叫醒耶稣， 他们就把耶稣摇醒， 就话主啊，救我哋啦，我哋冇命啦， 我们没命啦。 但耶穌第一個反應是責備門徒。 耶穌第一個反應就是責備門徒， 他說你們這班小信的人， 你們這班小信的人 為什麼要膽怯呢？ 為什麼你要膽怯？ 於是耶穌就平靜了風浪呢。 耶穌就平靜了風浪。 你要想啊， 你要想， 就算在這種生死有關的關頭啊， 就算在這生死有關的關頭， 我們都不應該擔心， 我們都不應該擔心， 因為我們的焦點呢， 因為我們的焦點 或者門徒的焦點呢， 門徒的焦點 放在風浪那裡， 放在風浪上面， 放在自己的命那裡， 放在自己的命上面， 他們沒有想到耶穌在船上， 沒想到耶穌在船上， 所以是對神沒有信心， 是對神沒信心。 這個也是基於我們對神的認識有多少， 這個也是基於我們對神的認識有多少。 你經歷神有多少 呢？你經歷神有多少呢？有多少呢？ 我們記得以色列民從埃及， 我們記得以色列民從埃及 這個的被為奴之家走出來的時候， 就做奴隸的家裡頭走出來的時候， 神他們不認識神的， 他們不認識神， 直至到神藉著摩西用很多神蹟奇事， 直到摩西用很多神蹟奇事， 將二百幾萬個以色列人帶出來， 兩百多萬的以色列人帶出來， 在曠野那裡經歷了神四十年的引導， 經歷了四十年的神的帶領。 雖然如此， 雖然是這樣， 他們遇到一些沒有東西吃， 他們也是有些時候沒東西吃， 沒水喝的時候， 沒水喝， 這些這麼小的事， 這麼小的東西， 他們都會埋怨的， 他們都會埋怨的， 他們忘記了神呢可以將個紅海分開， 他們忘記了神把紅海分開， 可以呢每天有瑪拿降給他們吃， 每天可以有瑪拿降給他們吃， 他們呢有雲柱火柱帶著 他 們走， 雲柱火柱帶著他們走， 但他們只是為了小事， 但是他们为了小事 就会埋怨摩西， 就埋怨摩西， 怨他你做乜带我哋出嚟咧？ 为什么你要带我们出来？ 所以神称呼他哋是硬着颈项的民啊！ 所以神称呼他们是硬着脖子的民。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你系咪真实相信我哋所信嘅神？ 你是不是真实相信我们所信的神？ 系有能力创天造地嘅咧？ 是有能力创天造地的。 如果你真的信的话， 如果你真的信的话， 为什么他有能力统管万有？ 为什么他有能力统管万有？ 井然有序， 都是很有条理的， 但是却管理不到我们的生命。 为什么还管理不到我们的生命呢？ 管理不到我们的家庭， 管理不到我们的家庭， 管理不到我们的生意， 管理不到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一切都不可以交给他管理， 我们一切都不能交给他管理吗？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信心？ 这个是不是真的信心？ 你是不是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满有丰盛？ 你是不是相信我们的神是满有丰盛， 满有慈爱， 满有慈爱， 会供应我们每天所需用的呢？ 会供应我们每天所需要的。 如果你真的信的话， 如果你真的信的话， 你是不是还是为到生活上， 你会不会还是为着生活上 种种的需要而忧虑呢？ 种种的需要忧虑呢？ 耶稣这样说， 耶稣说， 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愁睡多加一刻呢？为何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啊， 所以我们基督徒， 如果在生活上不能够依靠相信神的供应， 如果在生活上不能相信依靠神的供应， 我们是忧虑，我们怀疑神， 我们忧虑怀疑神， 我们既然说是基督徒， 我们既然是说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在人的面前要做见证， 我们在人面前要做见证， 我们就不能够好像未信那些人一样， 我们就不能像未信的人一样， 天天为到种种的事去忧心， 天天为着种每样的事情去忧心， 因为 我哋要深信知道， 因为我们要信圣， 我哋信靠一，我哋信靠一个嗰个信实嘅神。 我们是信靠那个信实的神， 佢一定会顾念我哋， 他一定会顾念我们。 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 忧虑是叫我们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的。 忧虑是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的， 将我们的焦点呢是摆在问题上面啊，还有自己身上， 就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问题上面还是自己身上， 或者摆在我们的头脑的聪明智慧去怎样解决问题上， 要不就是放在我们的头脑聪明智慧去解决问题。 保罗提醒我们唯一的出路呢， 保罗提醒我们唯一的出路 就只是凡事藉着祷告， 就是凡事藉着祷告。 Nothing be anxious about,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即是说呢，没有东西要我们忧虑， 等于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需要忧虑的， 但是每一样东西，即是说所有的 东西 呢， 所有的东西 就要摆祷告到， 都要放在祷告里。 其实这里讲的两个对比， 其实这里讲的两个对比， 第一个呢就是说一无就对凡事， 其实是一无就对凡事， 就 nothing 就要对 all 啦， 没有就对全部。 啊，第二个咧就挂虑就对祷告啦， 就是挂虑就对祷告。 啊，你 worry 你挂虑嘅时候你就要祷告啦， 挂虑嘅时候就要祷告。 所以调翻转，如果你唔能够将凡事所有嘢嘅去祷告嘅话咧， 反过来说，如果你不能把凡事都去祷告的话， 你就什麼都會掛慮的了， 所以你就會什麼事情都會掛慮的了。 如果你什麼都凡事禱告的話， 即如果你什麼都禱告的話， 你就沒有一樣東西需要掛慮的了， 你就沒有一項事要掛慮的了。 這裡說呢，每一件事，即無論大事小事，你都要向神禱告， 就是大事小事都要向神禱告。 那有人會問了， 有人就問了， 啊，事無大小都煩住神， 哎，每大大小小的事要烦，就是烦扰神。 啊，神好唔得闲嘅， 神很忙的啦。 啊，所以咧，大事先要祷告啦， 大事才祷告吧， 小事自己搞好啦， 小事自己搞定。 啊，所以有牧师咁样反问， 有牧师就这样反问啦。 我呢个牧师反问啦， 我来反问你， 有啲乜嘢事你觉得神系觉得系大事嘅咧？ 你觉得什么事是神觉得是大事呢？ 对于神来说， 对神来说， 几大的事， 多大的事， 都是小事一桩啦， 都是小事一桩。 所以我们将我们的大事或者小事交在神那里， 所以我们将大事小事交在神里头， 他是喜欢的， 他是欢喜的， 因为我们，他是作为我们的天上的爸爸， 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爸爸，爸爸 我们是他的子女， 我们是他的儿女啊， 我们当中有子女，你喜不喜欢子女来到你面前啊，什么都跟你说呢？ 我们当中很多都有儿女的，你喜欢你的小孩来到你面前，什么事都跟你说的， 这个是做子女的特权来的嘛， 这个是做儿女的特权， 就算爸爸是总裁， 就算爸爸是总裁， 忙到不得了， 很忙很忙， 他都喜欢子女每一天来到他面前跟他聊天的， 都是喜欢孩子来到他面前来， 他不会觉得烦的， 他不会觉得烦的。 主耶稣在，既然主耶稣自己是神， 主耶稣他是神， 他来在地上的时候，每一日呢他都要跟天父聊天的， 在地上的时候他每一天都跟天父谈话的，聊天的。 耶稣说，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 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 我们在大事上都不会忠心， 在大事上也不会忠心。 同样，我哋如果喺小事上唔祷告唔依靠， 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祷告不依靠， 我哋喺大事都唔会依靠嘅。 我们在大事都不会依靠的。 另外咧，原来祷告咧， 还有祷告呢？ 原文咧系指赞美同埋敬拜嘅。 原文是说赞美跟敬拜。 嗱，呢个Rick Warren 即系华里克牧师讲咧。 Rick Warren 牧师说， 当你 worry 的时候你就要 worship， 就是说当你忧虑你就要敬拜了， 所以当你忧虑的时候你就要敬拜， 所以我们的目光就可以重新去定睛在神的身上， 所以我们的目光就能重新的定睛在神的身上， 将忧虑除去， 将忧虑除去， 我们思想神的大能， 我们思想神的大能， 他的权柄， 他的权柄， 信实， 信实， 慈爱， 慈爱， 佢嘅供应， 他的供应， 佢嘅拣选， 他的拣选， 我哋就会咁谂， 我们就这样想， 哎，我乜都唔得噶喎， 我什么都不行的， 我英文唔得， 我英文不行， 年纪又大， 年纪也大， 哎，有心无力， 有心无力， 哎，信主咁短， 我信主那么短的日子， 我乜都唔得噶喎， 我什么都不行啦， 哎，但系你当你定睛喺神嗰度嘅时候， 当你定睛在神上面， 哎，神乜都得噶喎， 神什么都可以， 神喺边啊？ 神在哪里啊？ 主耶稣住喺我哋里边， 主耶稣住在我们心里头， 我哋自己唔得。 我们自己不行， 但耶稣得， 但耶稣可以， 就可以，因为他是创造主啊， 就可以了，因为他是创造主， 他有大能啊， 他有大能， 什么问题在他手里面都是小事， 什么问题在他手里头都是小事， 所以我们将生命生活的每一件事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将生命生活上每一件事都带到神面前， 这个就是敬拜了， 这个就是敬拜了， 就是能够跟神同在的时刻来啊， 就是能跟神同在的时刻。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我哋几渴望能够同神同在啊！ 我们都渴望能跟神同在啊！ 就好似昔日门徒都系同主耶稣每一日， 就好像以前门徒跟耶稣每一天 朝夕相对咁嘅日子， 朝夕相对。 所以祷告咧，唔单止系话净系朝头早啊，或者夜晚先至做嘅。 祷告不是真是单单早上跟晚上才做的， 其实24小时7天都要做。 其实是24小时7天都要做， 就好似帖撒罗尼加前书5章7节， 好像帖撒罗尼加前书 讲咧就不住祷告， 要不住祷告 ，pray without ceasing 啊， 不停 不停嘅不停嘅祷告， 不停的祷告。 如果我哋能够每一日同神咧同在呢种嘅滋味啊， 如果我们能每天都有同跟神一块那种滋味， 我可以话俾你哋听， 我可以跟你说。 你这个祷告的生活呢， 你这个祷告的生活 会令到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会把你的生命变成不再一样， 你会经历到属天那种喜乐和平安， 你会经历到属天的喜乐跟平安。 好了，跟住下去， 我们继续下去，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和祈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和祈求， 祈求呢，即是仔细仔细咁样求需要啊！ 祈求就是仔细的来求你的需要 ，specific， 很专很细的。 吓，有时咧，基督徒咧祈祷得好笼统嘅。 我们祷告人的时候就是一很笼统。 吓，求神咧供应我生活一切所需嘅咧。 求神给我们生活一切所需。 有咩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啊？ 问题就是呢， 问题就是 我们察觉不到我们神听了我们祷告咯， 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真的听了我们祷告咯， 认为我生活所需用的没有缺乏的时候是必然的事的， 我生活所需要 没缺乏是必然的事 因此呢就不需要有什么觉得是神给的感恩咯， 所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事是神给的，所以就会不会感恩， 但在圣经里面， 但在圣经里头 有好多啲例子， 很多这样的例子， 好仔细嘅去为嗰啲嘢祈祷， 很仔细的为那个事情来祷告。 摩西为咗打仗， 好像摩 西举手祷告， 打仗的时候举手祷告， 佢就打胜仗啦， 他就打胜仗。 约书亚一样， 约书亚也是一样， 佢举手祷告， 他举手祷告， 日头就停住啦， 日头就停住了， 佢哋打赢仗为止， 直到他们打赢仗而。 哈拿， 哈拿 为咗冇得生仔， 因为他不能生育， 就祷告啦。 他祷告， 神就俾佢生咗撒母耳呢个大先知。 他就生了撒母耳，这个大先知。 大卫为咗逃命啊！ 大卫为咗逃命， 祷告神， 祷告神， 神就一次又一次帮佢脱离扫罗嘅手啊！ 神一次又一次帮他脱离扫罗的手。 以利亚， 以利亚 为咗啲百姓咧脱离罪。 为百姓脱离罪， 去祷告， 他祷告， 或者佢唔祷告， 他不祷告， 就天就唔落雨啦， 天就不下雨了。 希西家为咗佢个病祷告， 为咗他的病祷告， 佢就求神医治佢， 求神医治他， 神就医治佢， 神就医治他， 唔单止医治佢，仲俾佢15年， 给他15年 嘅长寿， 更长寿。 但以理祷告， 但以理祷告， 天使咧就封住啲狮子嘅口。 天使就封狮子的口， 门徒合同心合意咁样为福音祷告， 门徒同心合意的为福音祷告， 福音就广传啦， 福音就广传啦。 信主嘅人有信主嘅人咧有3000-5000咁嚟， 信主的人有3000-5000的来。 每一个圣经信心伟人啊， 每一个信圣经里头的信心为人， 不是因为他们有超人一样的信心， 不是因为他们有超人一样的信心。 雅各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呢， 十七节 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所以跟我们同一性情的人来的，就是先知。 先知跟我们都是同一样的性情的， 都是藉着祷告， 都是藉着祷告 去求一个做大事的神， 求一个做大事的神， 就能够事就成就了， 事就成就了。 因为真正为我们征战的是神自己， 因为真正为我们征战的是神自己。 但是这个不是等于我们大事才来到神面前， 不是等于我们有大事才到神的面前， 而是我们每一天要跟神建立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 是我们每一天都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每一样大事小事都带到来， 大事小事都带到 神的宝座前求， 神的宝座面前求。 在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一节这里说，耶稣说，你们中间哪里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里讲了给我们听两件事， 在这里讲了告诉我们有两个事。 第一件事就是祈求要仔细， 第一祷告要仔细， 啊，是个仔要求什么？求饼啊， 那个儿子要求什么饼啊？ 求鱼啊嘛， 求鱼啊， 是不是阿爸佢求其俾啲嘢我食咯？ 就是你随便给我一点吃的啦。 吓，第二个就系话咧，要相信神会俾最好嘅我。 我们也要相信神给我最好的。 啊，阿仔冇错，求饼， 就是那个儿子求饼， 啊，或者咧，要食薯条。 就吃薯条。 哎呀，最后阿爸有冇俾薯条食啊？ 最后他父亲有没有给他薯条呢？ 哎呀，冇喎，原来俾一个好好煮咗好好有营养嘅麦皮佢食。 啊，没有啊，只要把一个很有营养的麦皮给他。 咁样咧，所以咧，佢神未必系话你求嗰样就俾嗰样嘢嚟嘅。 神不一定你求什么，他就给你什么。 但是他一定给最好的你， 他一定给你最好的，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 我们一定要相信。 另外呢，好了，下去了， 好，我们接下来，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和感谢， 是的，感谢呢是有个 with thanksgiving， 有个 with 字的， 就是和的意思。 原来我们祈求的时候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祷告的时候祈求的时候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你会觉得奇怪， 你会觉得奇怪， 我来求了嘛， 我来求嘛， 就梗系缺乏噶啦， 当然是我缺乏啦， 都未得到， 还没有， 点感谢啊？ 怎么感谢啊？ 啊，原来当我哋求之前要学感恩， 当我们求之前要学感恩， 目的有三个， 目的有三个， 第一个咧，原来咧就系为到过去嘅事， 第一，我们为了过去的事。 提醒我们过去神是怎样带领怎样供应给我们的恩典， 提醒我们过去神怎么带领怎么供应我们的恩典。 所以来到现在了， 来到现在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就将这些感谢神，我有机会还可以向神求帮助我， 就我们可以感谢神，要再有机会求神帮助我。 那我然后呢，想到将来了， 想到将来了， 我感恩， 我感恩， 因为我知道神一定给最好的我， 因为我知道他一定给我最好的， 按照他的心意来帮助我， 按照他的心意来帮助我， 一定得的了， 一定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为到过去现在将来，我们要学习先来感恩， 为了过去现在将来先感恩， 这个是真正信心的表现， 就是真正信心的， 然后才为到我们所需要的去求， 然后再为我们需要的来求。 那下去呢，就说将你们所要的要告诉神， 就是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 啊，Let your request be made known to God。 那有人问了， 就有人问了， 啊，神既然是全知的神来的嘛， 神都是全知的神啦， 啊，知道我心里面想什么的嘛， 知道我想什么， 啊，那我又何必要告诉他呢？ 我必要告诉他， 他如果要给我的， 如果他要给我的话， 我不讲我都给啦。 我不讲他也会给呢。 如果他不给的， 如果他不给的话， 我讲了求了他都不给的啦。 我讲了求了他也不给的呢。 你怎么看、啊、 你怎么说，你怎么看？ 以下这段经文看看又看不看到，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看有没有这个关键在哪。 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样是谁采取主动？ 是谁采取主动？ 是我们要祈求， 所以我们 要 寻 找， 要 敲门， 要敲门， 神才会给我， 神才会 先会俾我哋揾到啊！ 使俾我们找， 先俾我哋开门嘅， 使开门给我们。 神呢，唔系净系想啊俾你就算啦。 神不是说，哎，就给你吧。 佢要我哋咧个心系真正学识点样去凡事倚靠佢。 他要我们真正的学懂啦。 我哋嚟到佢嘅面前去求嘅时候，就即系话我哋需要神啊。 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来求的时候，就表示我们需要神。 他珍惜每一次咧，佢嘅儿女嚟到佢面前去嗰种嘅关系。 他珍惜每一次他的儿女来到他面前的关系。 而且佢系好乐意将啲好东西俾我哋。 他还是很乐意的把好的东西给我们。 但雅各书四章二至三节咁提醒我哋，佢话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上，咁咧其實都要講到，就算你好貪好恨啊，要咧你都未必得到嘅。 即係你說，如果你很貪，很想要，但你不一定得到的。 但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你根本冇求過。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你從來沒求過。 咁你梗係得唔到啦。 你當然得不到啦。 咁第三個原因就係你求都得唔到嘅。 第三個原因就是你求也得不到。 因為你妄求咯。 因為你隨便你妄求， 咁样咧， 只能 求。所以咧，呢度就提醒我哋，即系我哋要首先要学识求啊，起码我哋做咗求先。 所以我们首先要学求，我们要做求， 求咗睇下得唔得到嘛？ 求啦，我们才知道能不能得到。 记得咧，有一个瞎子啊嚟到耶稣跟前， 眼瞎的人。 咁咧，耶稣问佢一个问题。 耶稣问他一个问题： 你要我为你做啲乜嘢？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但耶稣何必咁样问呢？ 耶稣为什么这样问呢？ 你明知佢都盲咗啦。 你看到他是瞎眼的啦， 咁啊，梗系想开眼噶啦嘛。 当然是想开眼啦。 啊，咁嗰个瞎子亦都咁样回答。 那个瞎眼的人也是这样回答。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耶稣话：你嘅信救咗你啦， 你的信救了你啦。 咁佢就立刻睇见啦。 他就立刻看见了。 咁其实你知唔知道，唔系每个人都好，其实嚟到神面前求咧。 其实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求都不知道。 唔系好清楚知道其实自己想求啲乜嘢噶。 都不知道自己想求什么的。 乜嘢先至系最需要噶？ 什么是他最需要的？ 就好似咧，雅各呃咗以扫嗰个长子名分嘅之后， 雅各。骗了以数他的长子名分的时候， 那他逃跑了， 他就逃跑了。 在路上面遇到神， 在路上遇见神， 神应许说， 神就应许他， 我赐给你地， 我赐给你地， 赐给你后裔， 赐给你后裔， 好像尘沙那么多， 像尘沙这么多， 又应许会常与你同在， 又应许他常与他同在。 但雅各之后的许愿是什么？ 雅各的许愿是什么？ 如果你保佑我的话呢， 如果你保守我的话， 你给我吃啦， 你给我吃啦， 你给我穿啦， 你给我穿啦， 你给我平平安安回 家啦，你给我平安回家啦， 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啦， 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啦。 你看不看到个分别？ 你看见那个分别吗？ 神是给大的， 神给他大的， 他就为了小小的， 他就为小小 去祈求 的东西来祈求。 今天如果神问你， 如果今天神问你， 你要我为你做啲乜嘢？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会点答？ 你会怎么样回答？ 定系你话同神讲？ 还是你跟神说？ 俾份工我做啊！ 给我一个工作呢？ 俾我有钱交租啊！ 给我钱交租呢？ 保罗咧喺呢一个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嗰度讲，佢话我嘅神必照佢荣耀嘅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哋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嘅，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定系你为咗自己求神医好我个病啦， 你求神医好你的病， 赐俾我健康啦， 赐给我健康。 但主耶稣话， 但主耶稣说， 我要赐俾你生命， 我要赐给你生命， 而且一个更丰盛嘅生命啊， 还是要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当我哋嚟到神面前祷告嘅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我哋唔好单单个目光净系注视喺我哋自己身上。 我们的目光不要单单注视在我们身上。 我哋祷告嘅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系会改变我哋嘅谂法。 神会改变我们的想法， 就好似啊，我想帮我个仔祷告，希望去搵份工。 好像我想帮我的儿子祷告，为希望他找个工作。 咁我嘅目光就摆咗喺个仔度。 我的目光就放在我的儿子， 我就摆喺佢嘅前途嗰度。 我就放在他的前途上面。 而咧，我冇将目光摆喺神嗰度。 我没有把我的目光放在神上面。 如果有嘅话咧，我就应该咁。 如果有嘅话，我应该这样祷告。 神啊！ 神啊， 你是掌权的主， 你是掌权的主， 你管理我们的生命， 你管理我们的生命， 你一直带领我由香港来到美国， 你一直带领我从香港到美国， 直到今日我都一无所缺， 直到今天我都一无所缺， 我深信你一直会带领我们， 我深信你一定会带领我们， 亦都会带领我的下一代， 也会带领我的下一代， 他将来必定会被你大大使用， 他将来必定会给你大大使用， 那你就冇忧虑， 这样你就不会忧虑了。 因为你先关心神关心嘅事， 因为你先关心神关心的事， 然之后其他嘅嘢神会照顾噶啦。 然后神其他的东西神都会照顾的啦。 所以我哋明白， 所以我们明白 呢个忧虑灵丹祷告， 忧虑灵丹 第一 祷告，第一 就系唔好为任何事忧虑， 就是不要为任何事忧虑。 第二。要将所有事向神祷告， 要将所有事向神祷告。 第三，要怀着感恩的心仔细的祈求。 第三是怀着感恩的心仔细的祈祷。 第四就将焦点对向着神， 就是第四把焦点对向神。 第五就是先关心神的事， 第五就是先关心神的事。 那就有什么结果呢？ 这样有什么结果呢？ 第二是才有这个第七节， 然后我们就有第七节的， 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英文呢原来是这样翻译的， Peace of God surpassing all understanding will guide your hearts and mind in Christ Jesus。 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平安， 中文的翻译就是神的平安， 会超越一切理性的分析， 会超越一切理性的分析。 这个平安， 这个平安 会将你的心和思想呢， 会将你的心跟思想 互惠在主耶稣里面的， 互惠在主耶稣里头。 你知不知道原来平安啊， 你知道 它形容到好像一个以人法形容好像个人一样的， 就是像你人法，就是像人这样， 是一个看守的守卫啊， 好像一个守卫一样。 这个 guard 字，这个保守这个字，是一个军用的字眼来的。 这个字是军用的字， 就是呢，哇，好像当兵巡住， 好像当兵即系巡着 这个平安，这个 维护着 平安， 这个平安 侍卫长啊， 这个侍卫长 啊，会咧喺将你关喺主耶稣嘅里边， 会把你关在主耶稣里面， 唔会俾任何嘢。会攻击到你，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攻击到你， 没人可以将你在耶稣里面拿走出来， 没人能把你将耶稣里头，帮你从耶稣里面拿出来。 而且你知不知道平安这个字为什么？ 你知道平安这个字怎么意思啊？ 原来呢，刚才我们讲忧虑就散了， 刚才我们说忧虑就都散了， 那原来平安就是将它扎回实啊， 平安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捆起来， 有将它归为一体啊， 把它放为一起， 完整性啊， 有个完整性， 是平静的， 是平静的， 是理性有智慧的， 是理性有智慧的， 因为我们的目光呢可以对到焦啊， 因为我的目光能对焦。 对焦在哪里？ 对焦在哪里？ 在神那里。 在神那里。 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平安。 这个就是真正的平安。 正如如果门徒在船上面，他的目光是望到主耶稣的话， 就像门徒在船上面，他的目光是看见主耶稣的话， 他就不会慌张。 他不会慌张。 耶稣说， 耶稣说， 他这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为什么耶稣的平安这么特别，不像世人的平安呢？ 为什么耶稣的平安这么特别，不像世人的平安的？ 这里三十三节就说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原来耶稣的平安之所以特别呢， 耶稣的平安为什么这么特别？ 原来在苦难里面都仍然有平安的， 就是在苦难里头还是有平安的。 所以你现在明白到保罗为什么将要面对死刑之前， 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在面对死刑之前， 他仍然可以写一封这么激励信徒的信， 还可以写一封这么激励信徒的信。 历世历代的信徒呢， 每一个年代的信徒， 他们都经过很多的患难， 他们都经过很多的患难， 但仍然能够坚守个信仰， 还是坚守，能坚守这个信仰。 基督耶稣的名呢，屹立不倒的， 基督耶稣的名一直都不倒的。 这个是从一份的祷告中得返嚟神所赐的平安， 这个就是从一份祷告中得来的平安。 因为耶稣说， 因为耶稣说， 在世上有苦难， 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他已经胜了世界， 但是他已经胜过了世界，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死亡， 胜过魔鬼， 胜过 魔鬼， 我们就不怕遭害， 我们就不怕遭害，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这个是非信徒没办法理解的奥秘， 这个是非信徒 没办法能理解的奥秘。 我们藉着祷告， 我们藉着祷告， 基督徒就不再忧虑， 基督徒就不再忧虑了。 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香港有个朋友就 send 了一个的短片给我。 我有一个香港的朋友发了一个短片给我。 那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叫廖智，今年32岁，来自四川汉望镇。 非常漂亮的姑娘啊！ 谢谢。 做什么工作呀？ 啊，我是一名幼儿舞蹈老师。 我们导演说，还有专门你跳舞的图片呢。 这个 是中间拿红绸布的是你吗？ 对的，那是我2008年的时候跳的一支舞，叫做鼓舞，在一个大鼓上面跳的。 但是我们仔细看，下边穿黑色。丝袜这是 对，我的腿其实是假的，我现在站在台上的这双腿是假的。 哎呦天哪。 对，我是用假腿走上来的啊。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场很大的地震，汶川大地震。 汶川地震吗？ 对，所以我是那个时候因为这场地震而失去了双腿截肢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个宝宝将近11个月大，当时我正好在家里面教他学走路，然后所以就是突然的地震让我们整个家的房子都塌了下来，然后我的婆婆我的宝宝跟我们三个是一起从3楼掉下了废墟里面，我们整栋楼完全的坍塌了，所以我埋在里面将近30个小时。在那个时候我一直叫我的女儿的名字，她的小名叫虫虫，已经就完全没有声音了，就是刚刚掉下去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我的女儿不在了。 所以从地震发生到你被救出来这30个小时当中，可能是这一生当中最难熬的30个小时， 最漫长的30个小时。对，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我被救了出来，我是我们那栋楼的幸存者，唯一的一个幸存者，婆婆跟宝宝都不在了。所以这一次的地震之后，我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我的婚姻。 那你的腿是当时 对，我的腿是被压在里面，完全不能动，压了将近30个小时。所以当我被救出来的时候，送去医院的第一时间，医生就告诉我，你的腿没有办法，保不住了。我看着我的婆婆，我的女儿去世，我觉得我的命能够保住，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所以我就跟医生说，把手术同意单拿来我签吧，我就签了那个截肢的手术单。 就这么简单。 可能在生命面前，一双腿就显得比较简单了吧，失去一双腿。如果我的女儿在天上看着，她会希望我笑着活下去的，她不会希望我因为失去一双腿而哀悼。所以我希望她看到，在天上看到她的妈妈是很快乐的，是替他走他没有走的路，没有机会走的路，替他去笑他一生都渴望笑的笑容。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好好的活着。 所以如果今天上台不是看了那张照片，如果就是在简单的交流过程当中看到廖芝这样的灿烂的一个表达状态，我们完全不会想到可能从膝盖以下是不属于你的身体，但是它又属于你的灵魂。 对，它也是我现在生活的一部分，每天都跟我息息相关。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你可以站在上面，你可以重新跳舞，但是当你重新去适应这个本不属于你的假肢的时候，也不是那样容易吧？ 刚开始我真的觉得用一身大汗来形容，刚开始装上假肢的时候我是很乐观的，我以为装上就可以走，但是当我一踩在假肢上，我真的瞬间那个汗就冒出来了。也因为那个时候我住院3个多月，我的身体只有50斤重，非常的瘦，然后那一双假肢就20斤，所以我一踩上去，我妈妈让我你走啊，我一抬腿发现我根本抬不起来，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心里是希望我走到对面，可我身体还在原地。刚开始是有点沮丧，真的。 所以等于戴上这个假肢之后又受到了一次打击。 对，那个时候真的，如果不是我妈妈在旁边支持我，我可能真的会选择轮椅，因为那样可能更轻松一点。那个时候我就看我妈妈很失落的，她等她的女儿等了3个多月，好不容易重新站起来了还不能走路，她的眼神里面真的都是很失落的表情。所以第二天我趁我妈妈午睡的时候，我就偷偷到康复中心练了2个小时，我确保我能抬起腿来能够走两步了，所以我就去跑回病房找我妈妈。我说妈妈我可以走了，我说你快出来看。我妈赶紧跑出来，她快点快点走给我看，我就拿出我最大的力气走了2步，结果哪知道我妈说等一下我没有拿手机你等我，然后她又跑回病房去拿手机出来 要拍下来。 对，要对着我拍下来。她说你再走2步，其实我只练习了2步， 然后我就想，哎，那只好再走两步吧。结果哪知道他把整个骨科的三楼的人全部叫出来了，啊，你们都出来看我的女儿会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整个三楼都是地震截肢的人，还没有一个可以站起来走的，所以大家看到一个能走的就好像看到了希望，全部都跑出来呀，拿着手机对我拍照。我也面子上也过不去呀，要是不走，所以我就往前又走又走，结果就围着那个楼道走了个来回。这算是我截肢以后的人生第一次起步吧。 所以就跟我们小时候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第一次学走路是一样。 对， 虽然很难，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来讲非常的有意义。 对， 而且这个意义不仅是对于你个人来讲，也是对同楼层所有因那次大地震而受伤害的所有的朋友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是，也是那一次让我发现，虽然没有了双腿吧，好像从头开始学习站学习走，但是很多事情咬咬牙走坚持一下还是可以挑战得了的。 现在你又成为了舞蹈老师，对吧？ 对。 当然学走路都那样难，再跳起舞来的话岂不是难上加难？ 其实截肢以后，刚开始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有机会再一次的上台跳舞，因为腿都没了嘛。作为一个舞者来想，哎，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才住院刚刚一个月的时候，就遇到了一群志愿者，他们刚好是在组织一个大型的晚会，结果就看见我坐在轮椅上手舞足蹈，然后就问我，你还有兴趣再跳舞吗？我说天哪，别开玩笑了，我说我腿都没有了，还可以跳舞吗？他说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上舞台。我真的考虑了一晚上，我觉得我的生命是第二次的新生，那我想难道上天给我第二次机会跳舞吗？所以我虽然心里有一点犹豫，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就这样跟妈妈商量，跟医院商量，决定了再一次上台跳舞。那个时候是我截肢刚刚满一个月，经过了， 等于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呀。 对，我当时那个腿上还包着纱布，纱布的里面其实我的骨头是在皮肤外面的，还准备做第二次手术，所以医院的医生是特别通融我，把我的手术往后移了大概半个多月来做这个手术，就是为了支持我上舞台。对，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是7月14号，是我截肢正好满两个月的时候，我上台跳了那一支刚刚你们看到的鼓舞。我觉得那支舞对我的意义很重大。以前我也在台上跳舞的，但是我只是自己跳，可是那一次之后每一次上台跳舞都觉得似乎跟台下的人在互动，我们的生命是连结的，因为你们对我是很友善的。 以前的舞蹈好像更多跳给自己，而此刻的舞蹈好像是大家是有共鸣的，对吧？好像经历了这次磨难，包括重新登上舞台拾起最爱的舞蹈之后，你的人生也找到了方向。从此以后，廖智开始尝试了人生的各种冒险，和以前好像自己从不敢去挑战的领域，对吧？ 对，以前我是个胆小鬼，真的，什么事情我都会怕怕怕。可是现在我会觉得，只要有机会，我就愿意去尝试。所以后来装上了假肢，我就开始去跑马拉松，去游泳，去攀岩，也去爬过雪山，所以做了很多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运动。哇。 这是你去跑马拉松对吧？ 对，这是在上海的一次马拉松当中。 你的表情好像还很轻松哦。这是在游泳。 对。 还可以攀岩。 其实我刚才在听廖智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听到了好几次他说，从那之后，从那之后，也就是说从那一次地震之后，我觉得你整个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会说我的新的生命，我的新的生活开始了。 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你有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啊，找到了，而且很幸福。 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好，我最喜欢聊的事情啊，跟别人就是我的老公，我的老公。他们说你简直是晒夫狂魔。 晒夫狂魔。 对。我们结婚是在2014年，啊，1月份就结婚了。 老公很帅啊。 啊，谢谢。 哎，这是什么？这是在婚礼上的一个环节吗？ 对，他是帮我做假肢的。在婚礼上，他主动提出，他说：“你可以允许我在婚礼上为你穿上你的腿吗？我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你本来就是没有腿的样子。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爱你，是爱你没有腿的样子，有腿的样子我都爱你。”他希望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看到这个画面。哇， 好浪漫！所以等于我们其他人在结婚的时候交换的是戒指， 对， 他给你送来一 双一双腿， 新腿哦。 他帮我做了一些跑步的腿、走路的腿、还有快走的腿、还有游泳的腿、还有一些可以到水里面沙滩上走的腿， 所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对对对， 通过今天和廖智聊天这个过程当中，更让我坚定了一个观点，以前我都会认为说女孩子好像会更软弱一些，更需要男生来照顾，但是我觉得可能女人如果真的经历一些磨难之后，如果坚强起来的话，真的会很可怕。你真的很厉害，谢谢你。 谢谢。 加油。 如果说在地震之前的我想要上舞台，想要翩翩起舞，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名，那么现在的我，在登上每个舞台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荣耀我主的名。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的生命早就破碎了。然而是他，让我的生命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惊喜，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所以无论站在怎么样的舞台上，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高举上帝之名。而我所能做的最美好最光荣的事情，就是能够荣耀上帝之名，因为他是配得这样子的荣耀。而我的生命就是用来敬拜他，在舞台上的每个动作都是用来敬拜他。 点解廖智可以冇咗双腿，仍然可以坚强咁见证主嘅爱啊？ 为什么他没有双腿，他还能坚强的见证主的爱？ 因为佢拥有呢一份平安同喜乐。 因为他拥有这份平安跟喜乐， 呢一切都系从佢喺祷告神当中赐俾佢。 因为这次都是他从祷告神当中赐给他的， 先有呢一份勇气咁生存落去， 他才有这份勇气去生存， 并且活出一个丰盛嘅生命， 还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哋一齐低头， 我们一起祷告。 假若你今日仍然未相信主， 如果你今天还没相信主耶稣， 你未明白神系几咁爱你， 你不明白神是多爱你， 佢想将一切。将你一切的忧虑， 他想将一切把你一切的忧虑 拿走， 拿走。 他想赐给你平安， 他想赐给你平安。 因为缠绕人最深的就是罪， 因为缠绕人最深的是罪。 主耶稣在2000年前， 主耶稣在2000年前 已经为你的罪， 已经为你的罪， 为我的罪， 为我的罪， 甘愿降生成人， 甘愿的降生成人。 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 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 钉身在十字架上， 钉身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 用他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 我们如果愿意接受他，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他， 成为我们的救主， 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应许过， 他答应我们， 赐给我们永生。 他赐给我们永生，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一生一世陪住我们， 一生一世的陪着我们， 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 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 我们有没有朋友愿意？ 我们有没有朋友愿意？ 打开你的心， 打开你的心， 将你的生命交给主呢？ 将你的生命交给主。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希望在你座位上面， 我希望你在你的座位上面 轻轻举起你的手， 轻轻地举起你的手。 主耶稣在你心外面敲门， 主耶稣在你的心外面敲门， 他已经采取了主动， 他已经采取了主动。 我们愿意为他打开我们的心门呢？ 我们是不是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 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感谢主， 感谢主。 我知道这个是祈祷，是我们基督徒同神的一个很大的福分。 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是基督徒跟神很大的福分。 我们藉着祷告， 我们藉着祷告， 神是会听的， 神是会听的， 将所有一切美好的事， 将一切所有美好的事 会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 就算地上有苦难， 就算地上有苦难， 有几多的问题， 有多少的问题， 这个平安不会离开我们， 这个平安不会离开我们。 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呢？ 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呢？ 我为到我们的基督徒祈祷， 我为我们基督徒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多谢你， 多谢你 拣选我们， 拣选了我们 成为你的儿女， 成为你的儿女。 你每时每刻眷顾我们， 你每时每刻都眷顾我们。 我们虽然好像微尘咁卑微， 虽然我们像微尘这样卑微， 但是你没有忽略我们每一个向你的祷告， 但你没忽略我们每一个向你的祷告， 你都聆听， 你都聆听。 多谢天父， 谢谢你。 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 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 我们心里面仍然有忧虑的， 我们心里头还有忧虑的。 求你给力量我们， 求你给我们力量， 将所有的忧虑都卸给你， 将所有的忧虑都卸给你， 叫平安和喜乐充满我们的心， 叫平安跟喜乐充满我们的心。 面对生活上种种的挑战， 面对生活上种种的挑战， 就好像廖智一样， 就像廖智一样， 他遇到这么大的艰难， 他遇到这么大的艰难， 但是在他面上， 在他的面上 是挂着感恩和喜乐， 都挂着感恩跟喜乐的。 我们很希望， 我们很希望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都好像他一样， 都像他一样， 可以见证到主你的荣美， 就是能见证到主你的荣美。 叫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叫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将荣耀归给你， 将荣耀归给你。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奉主耶稣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